有幸运，在活着的时候能够见到你，用一秒来团聚。

是我的世界，不完整的世界。哦哦，相信你会过得更好， 我还不想把你忘掉。 写的笑，再见面还可以拥抱。我记得你说过的话， 时间留不住一句话。 我记得成为你疯狂， 何时过了年少轻狂， 当爱情不再像从前。原谅我沉默的再见。 繁华的城市，忙碌的街头，总有一首歌能牵动你的思绪，为你读歌，一首属于你的歌。 从前慢，作词木心，读歌人王悦。记得早先少年时，大家诚诚恳恳，说一句是一句。清早上火车站，长街黑暗无行人，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。从前的日色变得慢，车马邮件都慢，一生只够爱一个人。从前的锁也好看，钥匙精美有样子，你锁了，人家就懂了。 记得早先少年时，大家诚诚恳恳，说一句是一句。清早上火车站，长街黑暗无行人，江的小店冒着热气。从前的日色变得慢，车马邮件都慢，一生只够爱一个人。从前的锁也好看，钥匙家就崩了。从前的日色变得慢，车马邮件都慢，一生只够家就懂了。 着暮冬大雪纷飞时贪玩，你说要忘却所有不愉快的片段，把美好事物纯真的走完。 生长，遇见风起水

清晨，随便一轮剧场，每个变身都是放任。

的舞台。